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北京的晴好天气也将一直延续到2022年元旦假期。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35，空气质量1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年春运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的第三个春运，要做到三个错峰，三个加强。第八届北京市属公园冰雪游园会在今天开幕。提高人才流动便利度主题发布会在今天举办。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家发改委秘书长赵晨曦在动员部署2022年春运工作时表示，今年的春运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的第三个春运，要统筹好疫情防控和保障民众欢度佳节，在毫不放松做好春运疫情防控的同时，实现安全有序温馨出行，重点做到三个错峰和三个加强。三个错峰即错峰放假开学、错峰返乡返岗、错峰出游。三个加强指加强人员防护、加强战车防护、加强疫情应对。再来关注，今天上午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所属陶然亭、紫竹院、玉渊潭三家市属公园的雪地运动项目开门迎客，为元旦假期增添冰雪世界的情景体验。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靳旭。靳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市属公园的冰雪活动情况。 好的，那么作为第八届北京市属公园冰雪游园会的首轮活动啊，今天上午第12届陶然亭冰雪嘉年华通过一场别开生面的一起向未来快闪雪上舞蹈拉开了帷幕。近3万平方米的雪地运动场采用红蓝撞色的主视觉色彩，保留了雪上飞碟、雪地小坦克、雪地悠波球等经典的项目。一同亮相的呢，还有冬奥会的特许商品、南极企鹅明星、极地动物科普等等。那么开幕式当天啊，各年龄段的小朋友还在陶然亭公园欢聚一堂，和家长一起用洁白的冰雪制作了冰墩墩和雪融融，用真诚的童心描绘冬奥梦想，祝福冬奥健儿。另外呢，今天紫竹院公园北小湖的1.5万平方米的雪场、玉渊潭公园8000多平方米的雪上乐园也是同时开放。玉渊潭的冰雪嘉年华突出了冬奥迎新亲子运动四个特色，整个运动场地呢，运动起来是更加的开阔舒适。儿童的冰滑梯、雪地迷宫、雪地坦克等打造的适合儿童活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块小天地。那么为了烘托北京市全民健身迎冬奥、快乐冰雪圆梦想的主题，为市民呢游客提供家门口就能参与冰雪感受冬奥的活动场所，市公园管理中心呢在市属公园设置了雪地运动、传统的冰上运动、冬奥主题展览、冰雪文创等四个板块的活动。元旦起呢，将陆续开放11处冰雪嬉戏体验场地，包括7处冰场、4处雪场，总面积近60万平方米，提供40多种的冰雪活动项目，包括传统的速滑冰刀、花样冰刀、怀旧的冰车、冰滑梯、冰上自行车、新颖的冰上漂移车、电动碰碰车、冰上龙舟等。雪场区域呢，开展的冰雪迷宫、雪地探宝、极地动物观赏、雪地摩托等冬季的雪地项目。除了雪上活动以外，颐和园冰雪活动以及北海陶然亭、紫竹院、玉渊潭公园的冰上活动也是已经准备就绪，将是冰层厚度和天气情况，那么预计于1月上旬开放。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靳旭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市教委、市市场监管局今天联合举办了提高人才流动便利度主题发布会。在会上介绍，本市支持境外对于持有境外职业资格认可目录当中境外职业资格的专业人才提供3+2+1的支持政策，办理工作许可的业务的时候不受学历、学位等限制，年龄放宽到65周岁。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霍月。霍月你好。 主持人你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本市都有哪些政策为加大高精尖缺人才来提供支持呢？ 那今年呢，北京市首次发布了境外职业资格认可目录，那么涉及到了金融、教育、科技、服务等北京经济技术发展急需的专业领域。那么除了刚才主持人介绍的这些优惠政策之外呢，本市对持有目录中境外职业资格的外籍人员，他的境外从业经历 可视同为境内从业经历。那么在办理出入境业务的时候啊，还可以办理有效期五年以内的多次签证或居留许可。那符合条件呢，还可以纳入到办理永久居留便利通道等等。那这些政策呢，目的就是为了让国际专业人才啊引进北京，还要留得住、用得好。那么为了优化本市国际教育资源供给呢，市教委是修订了北京市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管理办法。那么办法明确规定呢，在北京合法设立的中国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个人，那么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可以依据本办法申请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那这项政策呢，是在全国率先突破了长期以来啊，只有外国资本可以举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目前呢，已经有一所由社会组织申办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获得了区教委的批准办学。那么在市场监管方面呢，今年呢，本市已经进一步扩大了外籍人员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创办企业享受国民待遇的领域和区域。那么支持外籍人员创办企业呢，简化外籍人才创办企业登记材料。那么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登记的，无需再提交这个公证和认证文件了。那么截止到今年11月底呢，全市外资企业存量是33905户，同比是增长了4.76%。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霍月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党史上的今天，1953年12月31号，周恩来在接见参加中印有关问题谈判的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5年12月31号，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成功交付。2003年12月31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2005年12月31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2008年12月31号，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讲话，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出了6点意见。2015年12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领导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成立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向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授予军旗并致训词。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6.3，属于中度拥堵。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话里话外。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冰雪飞扬里认识不一样的奥运，北京冬奥冷知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这也让鸟巢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同时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场所，北京双奥之城的名头实至名归。